好听不好听？ 哎，别说，还真不错。程派， 程派，程 派的意思。不，咱 说 点正事。 咱 不 说轿子那事儿吗？ 咱说正事儿，都快中午了，一会儿直给我急了。 哎呀， 不是你说这锁麟囊有什么用啊？ 锁麟囊那薛江陵对面那家， 啊， 那轿子知道吧？ 破呀。 这告诉你，这双喜儿饺子铺就是这意思， 比那还破， 比那不能说比那破， 啊， 正是没有他宣传那么好。 你看看， 你知道 虚假宣传， 让人家新郎家的一看多笑话， 嗯， 笑话我们老张家出不起钱，对不对？哪儿婚轿子聘闺女， 那不行啊， 对不对？我还因此被训斥，是吧？不会办事，所以找轿子铺啊，这个我就找轿子铺这包掌柜去了 啊， 还让他给笑话了， 怎么了？ 死不承认。 啊，说你看不出来啊？ 那可不吗？ 嘿， 你说这玩意儿，所以说你千万别上双喜轿子铺啊！ 不是我说啊，天下管家算一家， 是 今儿我给你出气，怎么样？ 别 就去那儿， 别你别给我出气啊！你别说，你别去跟再跟人打起来， 那不成，就得让他知道，对不对？ 跟人打起来， 双喜还汪掌柜，谁来我也不怕他。 汪奶奶碰汪吗？哎，别唱了， 说你呢？ 要， 这是轿子铺掌柜的吗？这个， 这谁？谁呀？ 这不张掌柜吗？ 哦，真的是张掌柜啊！ 张管家。 哦啊，张，到底是掌柜还是管家呀？ 管家。 这有谱没谱啊？张管家。 这你什么？你什么帮着？你别给我来这套！ 您正经点啊！ 你别给我来这，我告诉你，当时我就被这套迷惑了。 你看看。 哟，我怎么了？ 怎么了？蹲着了？怎么了？ 哎，什么了？ 废话！ 哟，干嘛呀？说话这么冲？ 那轿子，怎？ 轿子怎么了？想坐轿子呀？ 我坐什么轿子？上回我们张大户那聘闺女那轿子不是从你们家弄的？你教你拿那二婚的铺子，不是那个二婚的轿子？ 哪儿写着？下面是写着二婚俩字的吗？ 他没写，他就那意思，那破了吧唧。 那什么叫意思啊？你怎么能凭自己揣测呀？什么叫破了吧唧啊？没准是他拿去了以后才破的呢。而且什么叫破了吧唧啊？那你看着破，不见得别人觉得破呀，对不对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些人！ 二位别吵了，别吵了。 嗯， 你看看我， 你谁呀你？ 我李管家呀， 李贵人啊，不对，李管家， 这俩字也不一样啊。 哎呀，都被你们弄晕了，李管家，啥事儿啊？ 我 你也是来挑事儿的？ 不是挑事儿，我不想雇个轿子碰上他们聊两句的吗？是不 是？ 你 是雇轿子的呀？ 哎，对呀。 你可不能跟他们。 您可算是来对了地儿喽。 你倒霉了你。 哎，你干嘛呀你？我认识你吗？你跟那儿叽里吧嗒啦的。 没什么，跟他去，来来来，小张你过 来， 跟你说句。 等会儿，找对地儿。 我也跟他说句话啊。 啊，随便说。 小张， 啊，看我的好戏吧啊！ 你行啊， 没问题。 你看， 哎，走，我进去挑他去，走吧。 李管家，哎，来我们家看看啊。 走着。 各位看官，这个双喜轿子铺是不地道。一般来说，办喜事的大户人家都讲究用个新的轿帐，绝对不能用旧的。可是这个轿子铺呢，他不老实，给人旧的，明摆着就要欺负人。也不怪李管家要整他。不过呢，这个李管家能整到这位老奸巨猾的汪掌柜吗？咱们得接着听。 哎，真的能轿子铺啊！我瞧瞧， 李管家，你看看我们家这轿子什么色的，什么材质的都有。 挺好，把那衣服，把那大匣子给我拿来看看。 啊，啥？ 把那大匣子给我拿来看看。 大匣子是什么玩意儿啊？ 没上轿杆那大匣子。 哪儿呢？ 不就那儿呢吗？ 哦， 那门板呀，那个。 哟，你可真幽默呀！ 幽默是什么？ 幽默。 听不懂。 幽默，您可真幽默呀！ 我也不懂。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，我们家轿子呀，有长得鸟状的，不对， 什么？ 那个，就是各种形状的、各种材质的、各种颜色的都有。 太好了。 有黄金的、丝绸的、木头的，还有竹子的，还有丝绒的，就是您想要什么样的就有什么样，还有玉石做的呢。 哦。 颜色赤橙黄绿青蓝紫都有。 这纸糊的有吗？ 隔壁。 哦，你 们 那 儿 不弄 烧的。 你呀，就来点那好的，我瞧瞧。 好的呀，要好的呀，我们 家最好的。